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上海这座大都会，兼具西方的包容多元及东方的精巧灵秀，这两种看似疏离的气质，却滋养了一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艺术家们，汇聚凸显出一种鲜明的标志——海派艺术。水墨画家陈嘉玲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他身上明显地流露出这座城市文化雕琢的痕迹，外人称之为雅致的上海做派。比如在一个闲适晴朗的周末，已在露天咖啡厅的顶层来上一杯，一边远眺城市远景，一边用手中的速写笔记录着他新与旧的时光善变，源源不断地从这种变迁中汲取着艺术的力量。尽管严格意义上讲，陈嘉玲还算不上是个地道的上海人。 我觉得这个人的一生当中啊，冥冥当中啊，很可能是一种神力，或者是有一种密码在指挥你，在使你向这个方向这个前进。那么像这一种感觉呢，在年轻的时候那是很盲目的，有的时候是不自觉的。那么到50岁之后呢，慢慢地就知道你所有一切也许是这种密码的使然。所以在这个城市当中，就是说我觉得对我这个感触是很深的，是吧？因为现在就讲到叫海派，对吧？海派的文化，所以像这个现代的文明有好多这个文学艺术等等都是从上海转型的。艺术它从过去的样式转换成新的样式，引领时代，引领潮流，实际上在上海起了一个这个带头和先锋之用。那么我呢，就是在这个这个城市当中呢，也学到了很多。那么这一种学呢，是有意无意的。 1963年，26岁的陈嘉玲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第一次来到上海任教于美展。当时的懵懂少年并没有意识到，他离开家乡后所到达的第一座城市，也是他艺术求索路上最重要的一座地标。在那个黑云压城的荒芜时代，陈嘉玲一头扎进上海复兴中路的一间小屋，试图在被誉为上海书画三杰之一的陆延绍大师身边。尽管那时陈嘉玲早已为他人师，但在必要时仍再度重温自己的学生身份，求艺若渴。日后在《追忆陆延绍》一文中，陈嘉玲回忆， 陆师给予他的不仅是技法上的真传，而是在作画谈话中渗透出的灵变思想，从而既近于道，像走出水帘洞的孙悟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属于自己独创的艺术境界。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嘛，画家，画家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你住在父母家；第二个层次，租房子；第三个层次，自己造房子，成立你自己的家。那么第一个家，住在父母家里，就好像我们临摹作品一样，啊，我们要学习陈老年，啊，我们要学习阎立本啊，我们要学习吴道子啊，我们住在他的家里，要学习他，是吧？所以这个家不是我们，是他们是大家，是吧？第二个层次就是租房子，这个家是你的，但是这个房子是租来的，是吧？那么就好像我们学习人家，有的时候我用骆延绍老师的这个山水的线条画人物啊，哎，这个线条是骆老师的，啊，但是画虽然是这个画的人物，但是这个是等于是租房子，啊。第三个层次就是你要有自己的家，就是你自己找的房子，那这个才是真正的画家。就好像我要创造出我自己的艺术语言，自己的一套程式，自己的一套风格，到这个时候你才是一个真正的意义上的画家。 其实在更早的学生时代，浙江美术学院的院长潘天寿同样对陈嘉玲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曾经告诫他的学生们，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代表自己民族的文化，就不可能立于世界之林。国画就是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这坚定了陈嘉玲对国画的信仰，成为他前行的动力。 有一次在散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陈嘉玲啊，你去看这个树啊，有一种树叫杉树，有一种树叫柏树。这个杉树成材很快，不要几年，它这个树木就好用了。你像那个柏树啊，要几百年，那才长一点点，长得很慢。但是你要知道，这两种树的密度啊、精度啊，是两个等级，一个很稀松啊，一个很紧密。但是你要做哪一种类型的树？你如果要赶快成材，那你做杉树那就是快点。你假如要做那种很紧密的、很金贵的、高贵的树种，那你真的是要慢慢来，要耐得住寂寞。 陈嘉玲的成名算是缓慢的，她沉浸在精心构筑且只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和一些气势磅礴的山水作品相较，她的世界开始并不大，满纸清气，满堂落花。1984年，47岁的陈嘉玲以一幅开放的荷花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并获佳作奖。其后他又陆续以荷花为母题创作了沉韵、清气等作品，其中不染荣获第7届全国美展。这批荷花以轻盈的调子，以若有似无的体量，以从未有过的透明感呈现在宣纸上，使人们习见的中国画中的荷花焕发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新格调和海派气息。不久， 美国出版的《新中国绘画》把他的作品《霞光》选作封面，在海内外艺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被视为中国画家向现代转型的重要信号，更被当时业界赞誉为新海派崛起的一个象征符号。与上海这一国际都会气脉相通，陈嘉玲的艺术之路也开始呈现出包容多元的风貌。上海半岛花园中的灵窑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座以画家姓名命名的窑室。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批画家玩起了景德镇的陶瓷，陈嘉玲虽然不是最早，却是最玩出名堂的一位。大多数画家玩的是如何将自己的平面作品烧到精美的瓷器上去，陈嘉玲却建起了自己的窑口，利用变化莫测的窑变，探索出只有陈嘉玲才有的绘画风格和烧瓷技艺，硬生生地将景德镇瓷艺拿来为己所用，改造之后创造出一种被命名为灵窑的崭新陶瓷艺术。在陈嘉玲这里，景德镇的陶艺完全被海派了。他将灵窑瓷器与工艺设计融会贯穿，以既古典又简约的线条语言，使高高在上的纯艺术禅画蜕变成日常生活中触目可见、可供使用的寻常之物。陈嘉玲几乎是以谈情说爱的心境沉浸在釉色窑变的瑰丽多姿中。为了掌握釉里红在烈火中表情的变化，他数百次的尝试、失败、再尝试，终于烧制出了兼具画艺、词艺之美、披红挂绿、独具神韵的釉里红瓷器，成为当今海派文化中鲜艳夺目的一份子。灵窑的精神理念和陈嘉玲的纸本国画一脉相承，在画作中，陈嘉玲追求的水变是把宣纸的渗化功能发挥到极致，而灵窑的效果要靠火变来完成，水与火不可琢磨，互不相容，却同能为陈嘉玲为己所用。 因为上海很大的特点就是叫海派无派。什么叫海派无派呢？大家不是趋同性，要各领风骚，要每个人要创造自己的一个绘画风格。那么对我来看，这个审美的趋向紧紧抓住三条。第一条就是用线，第二就是平面化，第三呢装饰性，就是说我的画的构成啊，就需要这个装饰的味道。 陈嘉玲在上海的艺术展厅中，既有她的绘画陶瓷艺术，也陈列着她各种的艺术衍生品，如珍贵的缂丝。因为是纯手工织就，所以被誉为丝织品中的雕塑，更有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中国古时的官袍正是这种工艺造就，龙、凤、麒麟几乎是它诞生以来约定俗成的图案，但是陈嘉玲却将自己的水墨画镶嵌在这一古老的丝织品中，新与旧再次在他的作品中相遇并巧妙融合了。2010年，陈嘉玲丝绸画展在杭州浙江美术馆举行， 在展览上，人们的焦点除了模特们身着绘有陈嘉玲画作的克斯之外，还有一位出现在开幕式上的老妇人。在陈嘉玲的搀扶下，这位满头银丝的老人用握着剪刀的颤抖的双手剪下开幕式的彩带。他直呼这位老人为母亲，而人们则称赞这位老人是令人惊讶的艺术品。这一年，陈嘉玲73岁，母亲100岁。时隔47年，母子俩再度回到他们的故乡杭州。一年后，母亲撒手人寰，给陈嘉玲留下的是无尽的思念。 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我母亲是一个小学教师，那么她这个也启发我画画，但是我主要我喜欢嘛，所以小的时候我就拉住母亲啊，哎呀母亲啊，哎妈妈你给我画一个这个鸭子看看，哎呀你画一个马给我看看，所以从小就反映出对画画的这个喜爱。当然我母亲也不是搞专业，她不过是一个小学教师，她就画给我看看，她也不知道我以后有多少成就的，她也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这不过是给你一个基础。那么我认为我对我母亲来看很可能是冥冥当中她给我的一个力量，就是遗传因子。 而对他人生影响巨大的另一位女性，则是他的妻子，被他称为中华民族无数女性中平凡又伟大的一位。 因为你要知道，像我们这个教书啊，刚刚我到上海来教书的时候，工资都很低的，啊。而且都是这个赤手空拳的，没有家底的，要找一个对象是很困难的，尤其是上海人很现实的，所以他们这个父母也是这个反对的，但是他认为我有前瞻性啊。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看出来我有前瞻性，我也不知道，所以后来他就是这个，在我们相处的当中，可以说我家里所有的事情我都不要做了，是吧？所以我可以腾出手来，全部精力就是搞画画，比方说还有这个，家里那个时候家里比较困难嘛，是吧？我们那个时候要买一部自行车也买不起嘛，买一个照相机也买不起嘛。后来我一听，哎呦，杭州那个地方有宣纸买了，那我就这个要征求我太太意见了。哎呀，我这个400块钱还是买照相机好还是买宣纸好，对吧？他很自私，要买宣纸，对吧？因为宣纸是我画画的土地啊，没有这个土地你怎么画得好，是吧？所以我现在画的宣纸大多数都是85年左右的，20年左右的宣纸，15到20年。如果没有一个家庭的那一个太太的支持，你就不可能有这么好的这个宣纸啊。所以现在我画的这个宣纸效果就是很纯很净。 2013年10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画境艺术展成了陈嘉玲艺术达到高峰的一个标志。在此期间，陪伴他走过人生38年，留下无数难忘记忆的发妻因病与世长辞。这位画家只留下了少许衣物作为永久怀念。 家中唯一未曾换过的挂画是1974年临摹的《爱妻阿娟像》。享受灵魂的自由，陈嘉玲上路了。经历愈多，她的人生感悟愈加深沉醇厚，艺术也随之步入炉火纯青之态。她且行且画，兴致所及也不止于此前临变的荷花，还有一路寄情山水的完佳境界了。在描绘祖国自然盛景的系列画作中，陈嘉玲施以重彩，容易气度，释放天性。三山五岳刚一出世，就被誉为他画技巧与无形的画境之作。 我认为画山水，你一定要跟山水对话，它给你灵感。看看是山水，实际上它是活的，它有变化，它有灵气的。所以山水生活就是我们的神啊。 不过陈嘉玲的心力不止于此，2012年他以75岁高龄徒步深入藏区，搜集全新的创作素材。对于他这个年纪的画家而言，已经很少有人以身临其境的方式写生了，因为几张照片就能够解决相思之苦。但陈嘉玲要的却不是简单的诉诸感官，她要追求身体和心灵同在路上，并执着地认为只有在这片世界海拔最高的地域，她才能更接近感知触摸艺术的高度，去真切体验陆延绍说过的艺术家的殉道精神。时光流转，陈嘉玲的风格不断创新，但艺术之道却从未改变。 道是什么？道就是自然。哎呀，这个一到西藏，这个理论跟实际啊就圆通了，是吧？对我们画画的人来看，道是什么？就是自然，道法自然，豁然开朗。所以我们画画所有的灵感来源于道，所以你用一种敬畏的、跟他对话的、跟他尊敬的心态去面对这些自然、这些山水，那你这个山水肯定是画得好，因为有感情的交流，是吧？有一种心灵的对应、心灵的深入，他就会给你这个感应。 2013年10月，国家博物馆承办的陈嘉玲画境艺术展，堪称他个人创作达到新高峰的一个标志。随之，国博又预定了陈嘉玲的下一个作品展，时间是4年后。他能否再次突破自我，推陈出新？压力之下，陈嘉玲摩拳擦掌。这一场景像极了武侠小说中的描述，挥洒自如，气运天成，一切皆在戾气二字。巧合的是，武侠小说是陈嘉玲的又一爱好，着迷的不光是情节，还有蕴藏其中的气脉。实际上，水墨武侠本是相通，同以自然为道。在水墨的世界里，陈嘉玲冥冥中成为了新海派画家的侠之大者。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照着家

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2020年4月25日，周恩来总理在宴请外国来宾的晚宴上宣布，我国已经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晚8点，各大媒体向全国公布了这一消息。人们异常兴奋，而这个时候也正是卫星将要在北京上空飞过的时间。 8:10几，过的北京，这个天安门广场整个灯火辉煌，到10点多钟，天安门这个东西长安街那已经人挤得水泄不通，那个国防科委会就在那个北海那个东边那个院里头，我们8点多钟看完了以后，大家光看弄车也就跑电话了，天安门广场那阵都已经挤不进去了， 都在庆祝这件事， 就这样庆。那阵就不是看天了，而是看大家那个群众，大家的欢呼。 那时候还能看见这个卫星吗？ 那阵已经过去了，10几分钟就过去了。等我们到天安门广场， 当时看到的那一瞬间，你记得是什么样子？ 啊，看到了，当时确实是那个心情非常感动，因为这个东西是自己亲自参加搞的东西啊。 您 那天走的时候就直接能看得见，前头一个小的，后边一个大的， 大的是气球， 大的是气球。 您先看到的是气球还是卫星？ 因为我知道是怎么飞啊，这个小的一来了我就先看见有没有这个大的，是不是？ 实际上那个卫星啊，的的确确还是能看见， 的确是能看见。 对你们来讲那是最美的一刻， 那心情确实不一样，所以我就想，假设我们这行里头要能出个文学家什么的，自己有这个感情以后再写这个东西，肯定能写这个深刻。 写写当时 像我们基本上都是搞技术的，这个一不会写而不会说，表达不出来这些东西。 1971年3月3日，在东方红一号卫星完成上天任务之后不到一年的时候，孙家栋担任技术总负责人的实践一号卫星成功发射。这是我国第一颗有物理探测功能的卫星，这颗卫星在天上工作了8年。我国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实践一号成功发射以后，我国开始研制难度更大更复杂的返回式卫星。孙家栋再次挑起重担，担任了返回式卫星的总设计师。经历了近3年的艰苦努力，1974年11月24日，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终于要发射了。而发射期间，孙家栋由于压力过大，先后2次晕倒。 这个星可比一颗卫星来说非常远远复杂了，因为它这个应用目的很强。应该是最大的特点不同，上去要回来。这卫星里头装了很多的火工品，这个火工品就是炸药包吧，这些东西它有个安全问题，这个不能炸的时候绝对不能炸，要炸的时候还得绝对的炸，压力很大。那时候身体也不太好，确实是出现这么几次事情。 什么状态呢？ 就最紧张是正开会的时候，大家讨论起来这个问题，争论起来了， 他说干掉这个事儿比较危险，他说是还可以，你得答辩呢，你得证明啊，认为这个事情还是行的啊。等着紧张的时候，你这个躺在屋里空气再不好，这倒不是说压力自己怎么地了，但是有时候干掉呢，这个身体就支持不住了。出现的， 人在开会的时候， 哎，在开会的时候，这是一次 晕倒了 啊，晕倒。第二次呢，当然就是发射了，反正大家都知道，第一次发射不太顺利，确实失败了，失败精神确实刺激很大。那阵确实也感觉到那个精神状态有点支持不住了，是这样的情况。 就在那一瞬间， 嗯， 就晕倒了。 这种事你掉下来了，那感觉这家伙是。千军万马办的事情，这一下就失败了，干掉非常突然。 1974年11月24日下午3点30分，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升空。由于一根导线的接头在发射时震断，卫星在发射后21秒爆炸，孙家栋当即晕倒。醒来后，他躲在地下室的一间小屋里大哭一场。直到1年后的11月26日，我国才成功发射了一颗返回式卫星。这颗名为歼冰的卫星也是由孙家栋担任总设计师。它在升空3天后如期返回地面。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到实践一号卫星遥感探测功能的实现，再等遥感卫星歼冰如期返回，我国航天业走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3个阶段。而在一次次航天技术的重大突破中，孙家栋作为总工程师或总设计师，接受着包括紧急情况的处理等更多层面的挑战与考验。 过去在我们的想象，我相信不光是我呀，所有老百姓大众的想象当中，肯定会把您定位为一个科学家，啊，但实际上我看了您那些材料，包括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发现您可能还不能说是一位科学家，应该说是一个工程决策者。 这个工程技术跟科学还是完全不一样的。科学是探索未知的东西。我是这样理解。工程呢，是把已经知的东西怎么样把它搞成成果。我在这个苏联学习的时候，我们有个老师教我们工程力学，那也是个老教授，讲的很有意思。他说将来你们毕业以后当工程师啊，工程师的本质就是拿来主义。知道什么东西到哪去拿。知道哪类东西怎么往一块凑。就行了。 你得知道凑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凑成一个什么，当然他讲就是把这个简单化了。但注意现在科学来讲，工程也不是那么太简单的。但是工程和科学技术确实是还是很简单。 其实作为这种工程决策，有时候很多决策是在一瞬间做出的。 对。 要在一瞬间做出一个判断，特别是一个卫星在发射的瞬间。 你像是卫星已经上天了。它在工作过程中，这个问题出现个异常现象，你要不处理的话，那么它就可能这个事情发展的越来越严重，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就造成整个卫星失败了。 当时我们东方红二号是不是遇到也是类似的问题？ 因为你要不尽快决策，那整个这个卫星也可能烧掉。 东方红二号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研制的第二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讯卫星。这颗卫星在发射后即将进入预定轨道时，蓄电池由于阳光的照射升高了温度，只有调整卫星对着太阳的角度才能降温，但调整幅度已经到了设计临界，再调整就有可能失去地面控制，变成一颗废星。这是当时拍下的一张照片，当时的情况十分严峻。总设计师孙家栋果断地决定再调整一次角度。 负责这个视角控制的这个人是明确地告诉您，已经到了极限了。 对，他这话是这样说的，就是已经到了极限了。但是呢，也不是说绝对就靠边儿这样的情况。 说得很含糊， 他说得很含，因为这里是有个责任制问题。我们平常工作都是这样习惯，好比说你对我要求是30度，我积极确保按照30来做，我也一定 要考虑到有一点余量。 但是在三十度之外，我不负责任。 哎，那得，因为我是我三十度之外有点余量，为的是确保三十度肯定是绝对可用的。 嗯， 这件事情当时就很紧张了，那就是几分钟的事情，大家也来不及了。我印象里当时是他们一个抽烟筒子，是一个烟盒， 嗯， 一个烟盒，当时那都是远包装的，烟也抽完了，被这张纸打开了以后。赶快写几个事儿，孙仲宇签个字嘛，说我就赶快签个字， 一个烟盒纸写的、 啊、烟盒纸写的、 嗯嗯、 我本来后天找那个东西了，写那个可能他们的档案里都还有这个东西。但是大家呢都是还是这样的情况，真是同心协力，分秒 按照您的要求调了这几度之后、啊、结果怎么样、 温度就下去了、就救了命了、 我听到一个版本说是您当时是看了他的眼神之后决定调整了。 是大家反正这默契吧，互相理解吧、现在是这样。 他的眼神里也给您传递了这个信息， 对 实际上是在鼓励您下这个决定。 对是这样情， 这是一个交互的一个过程。 交互过程。有一些事情不见起一定是说话，是在那种场合有的时候到底是谁什么意见并不一定说什么言语非常清楚说清、那是确实是很紧张的时候。 从1984年东方红二号卫星发射以后，我国进入了应用卫星的研制阶段。这些卫星在功能上涉及到地球资源、通信广播、气象和导航等。孙家栋在多个应用卫星的航天工程中任总设计师，他从全局出发，组织和调动了众多专家，解决了许多重大技术问题和各系统之间复杂的匹配问题。 听说您有一个习惯啊，就是您在开一些技术论证会的时候，您从不做记录，您是看陈述这个技术方案的人，您要看他的眼神，看他的表情，看他的语言和动作， 对， 是这样吗？ 我倒是有点养成这样一个习惯。 嗯，您在看什么呢？ 啊， 您在看什么呢？ 我就感觉到大家这个听的过程中，互相间这个感情上交流是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大家彼此之间这个队伍默契了以后啊， 嗯， 这个。说实在的，在会上这个表态啊、讲话呀、并不一定都是语言上能说出的东西。我是确实有点这样的。 您是要更多的看到这个人的心理，他的心灵的一些思想、一些动向。 当然也不一定完全这样的情况。 嗯， 有的时候确实是还是能抓着点东西。我感觉搞工程除了这个技术问题以外，关键的问题还是要把这支队伍团结到一起。 嗯， 要把大家积极性调动起来。 这是一种心灵之间的默契。 哎，假设这支队伍不磨合的话，不默契的话，这个队伍是很难打胜仗。 嗯， 我们航天事情任何一件事情，哪一个人是办不成什么大事儿？除了你考虑这个工程技术以外，使得你这支队伍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努力，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孙家栋除了承担一些航天工程项目外，还担任了航天工业部的副部长。这一时期，我国的运载火箭要走向国际市场，而美国等一些国家以各种理由对我国施压，干扰我国发射其他国家卫星的数目。在这种情况下，孙家栋率团与美国进行了艰难的谈判。1988年10月，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卫星技术安全和发射责任等协议的备忘录，而发射数量的谈判地点选在了美国华盛顿。 华盛顿实际上他们要占了天时地利 啊，他们就比较方便了。 对， 他们一帮人都是谈判的老油子， 谈判专家， 都是谈判专家。 嗯， 这个搞条文那什么的都非常有经验。但都是搞这个美国商品对外的这些事情， 嗯， 他们自己也是第一次来谈这个事情，和我们一接触，他们也很奇怪，一看咱们的名单，除了外交部一部分同志，啊，这是搞外交的，剩下所有人，包括种庄的人，我们这一帮都是搞航天的， 技术人员， 啊，都是技术人员， 嗯， 数量限制的很严，在那会儿持续了30几天。 一个多月， 一直到圣诞节，谈到12月19号。 嗯， 到12月10几号，我们就开始散风了。 嗯， 所以我们这帮人 下决心就搁这过元旦了，不仅在这过圣诞节， 你们甭想过圣诞了。 哎，对， 这时候我觉得你们也成了谈判高手了，知道利用对方的这个急于过圣诞的心理来难为他们。 其实他们什么假期到就像咱们放长假似的，他们那个习惯搁圣诞一直到元旦， 对， 这是个长假，过了元旦以后再上班，等到最后人啊，都是高层的领导在一块谈，谈起这个数量就像小孩似的，就我们俩讨价还价。后来这个二十四个还他还不还口，就是他原来那一口咬定很低个数， 嗯，一年不到一颗。 哎，后来我让到说十八颗， 嗯， 这个两个人就变成这样情况了， 嗯， 你让一颗我让一颗，你让一颗我让一颗，那真是还得桌子想老半天，还讲了一出道理。那好吧，我考虑你的意见，那我再让一颗，就那么来，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儿。也不跟别人谈了，就变成两个团长在一块交换意见。 嗯嗯。 最后呢，在酒客上达成一个妥协。最后明天要签，朝签了，给家报一下，说我们谈成了酒客，家里都非常满意。 嗯， 说这个。 为了我国运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孙家栋多次往返于北京与华盛顿之间。为我国运载火箭在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中争得了一席之地。到2005年，我国已将27颗国外制造的卫星成功地送入太空。2003年，74岁的孙家栋再次担负起我国航天事业中的一项重大工程——探月工程。他担任了我国探月工程1期工程的总设计师。2007年10月24日，我国嫦娥1号探月卫星成功发射。经过10多天的等待，11月5日，嫦娥1号卫星完成了最为关键的一步，顺利地由地月转移轨道进入绕月轨道。这一时刻让他们激动不已。中国人向太空探索成功地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孙家栋为之奋斗一生的中国航天事业又一次站到了一个新的制高点上。2010年新年伊始，我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81岁的孙家栋获得了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几十年来，孙家栋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也是我国多颗应用卫星的总工程师、总设计师。而孙家栋主持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是在1970年。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上天，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能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当时在确定卫星设计方案的时候，作为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让这颗卫星尽快飞上天。 您当时对他的一个主导的设计思路是什么呢？ 搞工程啊，最重要一个问题就是要弄清楚这个工程项目的基本任务是什么。 嗯， 基本任务是什么呢？第一句话叫上得去。 嗯， 啊，你卫星上不去，那变不成卫星。 对。 第二叫抓得住。 嗯， 就是卫星上天以后啊，它不是我们放出去以后就不管它了， 自己跑去了。 哎，关键你得抓得住，你联系不上。 上得去，抓得住， 抓得住。 嗯。 第三，我们这次卫星呢，当时呢，除了工程任务以外，大家还想呢，是不是要搞一些带点标志性的啊？那当年提法就是带点政治性的任务。 第三条叫什么？叫 听得见。听得见。搞这个东方乐曲上得去， 抓 得 住， 听得见。 嗯。 最后一条呢？看得着。 看得着 啊。就得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着。 嗯 啊， 这12个字。 哎，这12个字作为这个基本的任务。 早在1958年，前苏联和美国的卫星发射以后， 毛泽东主席就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的号令。之后的几年，中国科学院先后成立了581组、651设计院来研制卫星，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1967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首任院长钱学森在几年前的导弹研制中就了解了孙家栋，他亲自点将，由孙家栋担任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对于年仅38岁的孙家栋来说，这无疑是一份重担。当时有些专家希望东方红一号卫星能具备一些功能，但孙家栋坚持必须先确保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和很多同志呢交换过意见。当然作为一个工程方案来讲呢，肯定大家有不同的想法。要具体来讲，我搞这件仪器的，那么假设我搞成了，那么我就可以参加这个工作了。我们搞这一段虽然我的进度晚了一点，你再多少等我半年我就上去了， 我就上去了， 是不是？ 所以我相信一定有 很多人，这个感情是绝对是不一样的。 没错，所以一定有很多人在跟您争，希望他能够搭上这一班车。 对，那这也是从这个积极这方面来讲呢，大家都热爱这个事业，都愿意把我自己的成果呢贡献在第一颗卫星上，当然这也可以理解。 孙家栋说服了有不同想法的专家，去掉了原设计方案中的卫星探测功能，分两步走，先用最短的时间让卫星上天，再发射有功能的卫星。为此，钱学森先生曾满意地对别人说，看来把孙家栋找来还是对的，他的确敢干事，会干事。这是为了能够听得见装在东方红一号卫星里的发音盒，为了实现看得见，他们把卫星外表做成能反光的72面体，但设计人员还是担心地面上的人看不见。 最后你就想这个办法，就是说在我们3级运载火箭里面，在这个运载火箭外头呢包了一个气球，这个气球把它压扁，压扁以后同时带个气瓶，这个气球做的比卫星做的特别大，好比做到3米，甚至可以做的再大一点，这个气球表面呢再把它喷上防光率比较好的一些喷涂材料，上天以后呢到自动的这个气瓶有个保护板号，打开把气球吹起来，吹起以后你等点看的时候，引导过来看以后呢就马上看得见。 1969年下半年，东方红一号卫星里需要的仪器部件陆续的由图纸变成了实物，但是这些仪器的样板上无一例外的加上了毛主席像章，这在材质和重量上都会对卫星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为是这样，你交的仪器有毛主席像章，我交的仪器没有毛主席像章，这整不好可就天大的问题啊。 这个想起来，这个想起来东方红一号上也够热闹的，全是这个毛主席像章， 这大家看的是很正常的东西，感觉是很正常的现象。但从工程来讲呢，大家都担心。 这年10月下旬的一天，孙家栋和钱学森等人一起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卫星研制和生产的详细情况。在汇报的过程中，孙家栋提出了毛主席像章的问题。 是您主动说的吗？ 我主动说的，因为这个总理不了解这个事情，对吧？我要不说的话，总理不会问到这个问题。 但是已经到那个时候了，卫星已经要出厂了。 还没有，正在这个装的时候， 正在装的时候， 装的时候。 实际上，您要是不说的话，就这么装上去了， 那就肯定这么装上去了。 那如果装上去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 哎呀，那就难说了。但是总理当时听了以后，马上就很快的这个，同时那个态度也非常和蔼。但你看咱们今天在人大会堂开会，你看看我们人大会堂这是非常严肃的这地点。从政治从各方面，那是非常严肃的。你看我们这里的挂毛主席像章和这毛主席题词什么都非常有分寸，你就讲这么例子，这大家在场就都理解这个意思，什么意思。 在最关键的时候，孙家栋解决了很多研究人员最担心的问题。1970年4月24日晚9点34分，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并进入了太平轨道。但是让孙家栋等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成功的消息在报到周总理办公室之后，并没有马上向全国公布。 入轨了以后，很快的就通过我们国防科工委报到总理办公室去了。总理当时就非常慎重。总理说，你们怎么样能非常清楚地证明确实是入轨，是卫星。那么大家在质疑下，总理问这个问题是非常对，所以大家想了，说啊，再等90分钟。 90分钟意味着， 哎，因为咱们转一圈96，当时我是说出数了，90分钟，他第二圈转回来了， 再次验证， 哎，90分钟以后，我们地面站抓着我们这颗卫星了，再报上来以后，那大家都非常高兴了，这肯定是这飞着转了地球一圈了， 这次不用再怀疑了， 这绝对不会怀疑的，是这样的情况。后来这当然，这是听说了啊，这就不够准确了。总理的意思呢，就看看国际上还有没有什么反应， 看国外是否也、 哎、也报道了， 也监控到了， 哎，也监控到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就又等了一天。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